以来是我们的旧爱，就算放开，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 看不见你的笑，要我怎么睡得着？ 活泼而细碎的安徽选手西柏峰，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。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，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。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, Beijing。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。